罗吉输了。这个结果他不敢说太意外，可是就在比赛开局的阶段，他真的觉得自己做得还不错的。他的信心正在一点一滴建立，谁想却被对手摧枯拉朽般的摧毁了。而这个对手也实在不是什么强人，他和罗杰一样是这赛季的新队新丁，所多的也就是27轮的比赛经验。罗杰深吸了口气，走出了比赛席，却不想全场立即响起了掌声。 这是 罗杰疑惑着，他怀疑这是主场选手尊重神奇选手的精彩表现送给对方的掌声。但他走下赛台，走在赛场，听到那些罗吉加油的声音以及那些注视着他的目光时，他知道这些掌声是送给他的，是对他的鼓励。虽然从未上过场，但是星星粉丝却都知道星星有这么一位成员。这并不只是观察星星比赛时的选手席得出的结论，而是因为星星的老板陈果在任何时候讲起星星选手时都不会把罗吉落下，甚至很多时候为了凸显罗吉的存在感，他会更愿意多说说罗吉。罗吉虽然没有上场打过比赛，但是他对星星战队的贡献和帮助，陈果都会一点都不掩饰地告诉大家。这就是陈果的细心之处了，他生怕这个队中的常年板凳队员心里有什么不适，所以努力表现着他是战队很重要的一份子。陈果的做法在这种时候终于收获了效果，星星粉丝非但都知道罗吉，而且还对这么一个没什么机会比赛却还能仔细认真给战队做贡献的选手颇有好感，他们甚至都有期待着罗吉有机会上场的那一天。于是当罗吉真有机会出场时，他收到的不是压力，全是鼓励。掌声、加油声送罗吉一步一步回到了选手席。神奇的贾星有点发呆，刚从比赛席出来时，他真当这满场的掌声是献给他的，因为他觉得自己在这一局里打得确实精彩，非常有高手风范。竟然连客场粉丝都被我征服了，贾星得意地想着，想做到这点儿，那可是非常不容易的。他挥着手继续展示着风度，向这些为他鼓掌的可爱的星星粉丝们挥手致意，直至他走下赛台，来到了场边，听清了这些掌声当中的呐喊声时，贾星瞬间石化了。那频频挥舞着的右手，他恨不得立即剁掉。 这个罗吉居然在星星这样受宠，输了都能得到大家这样的关爱。 星星望着另一端回到选手席上的罗吉，心中充满了嫉妒。罗吉很自觉，很主动地坐到了叶修身边的空位。就算叶修不找他讲，他也会主动向叶修请求指点这场比赛。输掉比赛心灰意冷，刚刚结束时是有那么一点点了，但是对输罗吉本就早有思想准备，所以很快就已经打散了这种情绪。之后下场全场粉丝加油鼓励时，罗吉更觉得自己要加倍努力，才不能枉费战队和粉丝的这种心思了。陈果为了不让他有想法，努力做出的各种事儿，罗吉都是看在眼里的。 开始打得还不错。 叶修于是也不客气，就直接开门见山了。 嗯嗯，控制得非常精密，这是你的优点。 嗯嗯， 但是结果就亏在这儿上了。 嗯， 你的对手是人，不是机器。人的操作，人的发挥，永远不可能达到理论上的精密。他或许会状态不佳，或许会状态爆发。你的打法要能包容，要能跟进对手变化的节奏。还记得你以前弄的那好多傻瓜攻略吗？ 记得。 你现在的控制手法缺陷和你做的傻瓜攻略一样，容错率太低。 罗吉想到对手那一个豪龙破军破开他召唤兽包围的那一瞬，在他的计算中，那个空档眼前那个对手本该是捕捉不到的，结果对方爆发，对方做出了可能平时他真做不到的手速和操作，于是罗吉以为不会发生的事发生了，而他的打法对此一点阻挠的办法也没有。自己对对手能力的计算还未够彻底呀。可是正如叶修所说，一个人的状态难免有起起伏伏，就连本人都有时候都无法随便控制这一点，他人想完全计算清楚每一个细节，那就更加不可能了。 那该怎么办啊？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更加精密了。 罗辑愁苦，这个道理他当然懂，更加精密的攻击，无懈可击的攻击，那当然就将对手直接打爆了。但问题，他能力有限，他只能做出他能力范围内的精密，这个最佳的方案他无法选择，可以的话他早就这样做了。 暂时做不到全部的精密，那么部分呢？ 部分精密？ 想想莫凡。 罗辑一怔，怎么又说到莫凡了？莫凡此时已经上场去打第三场个人赛了，赛台上的全息投影，现场的电子大屏幕都在演示着他和对手搏杀的局面。 刷刷刷刷， 极快的五段连击，毁人不倦，打得对手手忙脚乱。 这我大概一辈子也做不到， 罗辑心下暗暗想着。不过场上的毁人不倦在几段强势的连击后也立即撤开了身形。罗辑当然也知道莫凡的打法为什么会如此了，于是立即他明白了叶修为什么要让他想想莫凡。叶修的意思说，有些控制自己可能做不到绝对精密，但是这当中总有一些简单的操作是他目前的能力可以绝对驾驭的，充分利用这些可驾驭的操作重新搭建攻击体系吗？罗杰有些明白了，自己一直以来都在参照攻略学习各种召唤师的知识，该学的该掌握的他都已经全知道了，于是现在他需要从中找出那些和他最为切合，他可以做到最好的，就像确定使用四兽流一样，要选最适合自己的。他是时候给自己写一份傻瓜攻略了。 我明白了。 叶修笑，和聪明人说话就是省事儿啊。看看罗辑，想想场上的莫凡，好吧，莫凡还算是可以说一些东西给他听的，但包子那个脑回路经常不在一个波段的，想让他明白什么东西，那才叫高难度呢。个人赛后，擂台赛很快也打完了，莫凡拿下了个人赛第三场，而擂台赛星星是唐柔、苏沐橙和方瑞的强大阵容，最终也顺利击败了神奇，带着4-1的分差进入了最大分头的团队赛。团队赛星星则让人吃了一惊，派出了方瑞、苏沐橙、唐柔、乔一帆、安文义和包子的组合，竟然让叶修休息了一轮。 我去， 结果别人还没怎么样呢，近前主力上阵的神奇战队这边还先不乐意上了。神奇这有3位老家式选手啊，他们自认对叶修、对苏沐橙、对他们二人的组合都非常了解，上次打星星他们输了个0-10，所以这一次他们来得更有准备，他们仔细加倍训练了对叶修和苏沐橙的克制战术，踌躇满志的要在星星主场赢回上次丢掉的分儿。结果星星本轮叶修居然团队赛不上， 这算是轻视吗？ 神奇的哥几个有点不忿，可是又转念一想，他们跟着叶修在家世混的年头里，何时见他轻视过任何人？再弱的对手他都不会，他只会鄙视， 再强的对手也能鄙视。所以这是鄙视我们吗？三人又想，不过不上场，这好像不是叶修鄙视人的方式。三人好愁苦，对手的最强选手不上场，本该是偷笑的一件事，搞到神奇却弄得苦大仇深起来。实在没有什么事儿是比自己精心演练彩排，却在临上场的一秒钟得知用不着了，我们换节目来了，来得更痛苦，真是太卑鄙无耻了。神奇哥仨肚子里一团火， 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输。 贺明对要上场的选手们说着，完了就见郭少在那眨眼。贺明顿时也发现自己这话有点不对， 即使这样，这样是哪样啊？ 自己这口气好像对方叶修不上是更强大了， 这明显不对啊。 叶修绝对是星星的重心人物，他不在场，星星的实力只有降没有升的道理。贺明咳嗽，想着这怎么说。 叶修前辈不上，我们练的战术不是用不上了？ 郭少却在哪壶不开提哪壶。 是的，不过叶修不上，他们的实力肯定也会受影响，这是我们的机会。 贺明顺势把思路往正常上扭。 怎么打？ 郭少问。贺明卡壳了，因为眼下这情况真的有点要命。他们赛前的训练太有针对性了，他们完全就忽略了眼下的这种可能。谁想这打了27轮了，到28轮他们头上，叶修偏偏就来了这么一出。神奇赛前的备战是白备了，眼下怎么打肯定做不了细致安排。 主公， 贺明看着星星的那名单， 乔一帆， 他嘴里突然就跳出这个名字。 对，乔一帆。 贺明点头肯定地说。